人权是天赋的，但是天这个字眼是有争议的，是有区别的。基督徒的天就是神，非基督徒那些自然神论者，他就用自然法，自然法的天。但是总之，这个人权它是先天的，是绝对的。人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天赋人权，另一个是人赋人权。J.K. 我们说的是人权，你替动物喊什么冤呢？博弈出来的人权，那能叫天赋人权吗？博弈出来的人权，那叫王权，那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的权。你以为我博弈成王之后，我可以给他们人权？那就不叫天赋人权了，那叫 JK 赋人权，那值几分钱呢？弱势群体，他能够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成为奴隶，成为奴仆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喊天赋人权，这是什么？他预示了什么？预示了他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是让奴隶不能永远成为奴隶的一个根本的道义。你以为他们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吗？因为你混淆了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的这个区别。J.K. 和伸手不见五指，你们是一个层次的。伸手不见五指也在说，天为什么没有给中国人人权？给你了，早就给你了，只不过在老子。在孔子那儿，我刚才我讲了半天老子，费了半天唾沫星子，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帮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断绝了中国人天赋人权的这个概念。可是这个心人人都有，你给他一棍子，就像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把那个鸟窝给他捅了，那个鸟还要叫几声。为什么叫几声？因为那是他的鸟权，人更有人权。人性包含人权，人权的界限是对方的人权。也就是说，你人性可以尽情发挥，但是你不能侵犯对方的自由和人权。这么说，它是天赋人权，因为你与生俱来，你就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五蕴，这是老天给你的，承认不？这个就叫人人佛性具足，人人具有普遍启示，这个就是善恶之心，人皆有之。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埋在人心里的那种天然的公理。如果现在习近平过来给你一巴掌，你肯定愤愤不平。你这种愤愤不平来自于哪？就来自于这种神造你的时候放在你心里的那种正义之心。这就是天赋人权。那种要求，所谓人性，无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五蕴。人性的本能，就是想把这些发挥到极致。但是你没有越过这个权限的情况下，你什么叫权限？就是对方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舒适度，这个就叫权限。你没有越过去，这就是你的天赋人权。幸好还有逻辑。只要有逻辑在，多混乱的理论可以辩清，这就是辩论的言论自由的它的真理性所在。但是要遵守逻辑，这就是你承认不承认你与生俱来的。你不承认天的话，你承认父母，父母生下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有运用它的自由，你有没有运用它的自由？你能够说老天爷给你造一个肛门就不让你拉屎吗？让你拉屎，并且可以随时随地的拉，这就叫天赋人权。可是当你随时随地拉，妨碍了别人的行动和卫生的时候，那就要收敛，双方就都得遵守这个规定，不要随地大小便，建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就叫人赋人权。人赋的人权就是契约论，就是社会契约论，这个才涉及到民主。 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共同的人权，为了维护天生的、天然的、天赋的人权，维护大家每一个的人权，才有必要产生社会契约论。这个叫政府，它的运行制度规则才叫民主，那叫人赋人权了。你说的那叫人赋人权，那个博弈，可是它的基础是天赋人权。你为了保证你这种天赋人权的权利，你才要去博弈，才要去进行社会契约论。可是社会契约论它的理论根据也必须是天赋人权，否则它就是狮王争霸。无知，美国人民早就知道，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圣经，而你是被孔夫子、被毛泽东思想教育大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东西。你看过圣经吗？然后现在和美国人比，现在和美国人比不晚了，晚了，从西方圣经传进西方得有2000年了，晚了2000年了。现在说我们比西方落后100年，那吹多大的牛逼呀、啊、比人家晚了2000年，只不过是通过山寨抄袭，那个在技术层面说比人家晚了100年，在精神层面晚了2000年。那好，那就好好听张老师讲课啊，以前的那些课件班铎可以义务的传给你，感谢班铎老兄。现在舔个脸要人权，我们的老祖宗从我爷爷、我的祖爷爷一直往上倒，他肯定是从炎黄那一本倒下来，这 DNA 一直没有断。阿弥陀佛，侥幸万幸，经历了五胡乱华那么大的那个中华波动啊，死人那么多，然后还能留下我、你我这些根脉。可是我们接受的都是孔夫子的那种天尊地卑、乾坤定理，接受的是那种教育。我们哪一辈人认识神了？认识这种神父人权了？我们要知道人权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就是基督徒洛克从政府论里，从圣经，用圣经的原理在政府论里边论证出来的，否则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权。这可以提的也有道理，因为我刚才讲道德经刚开始我就说了，因为有些话吧它越来越少，人说话写文章为什么越来越少呢？就觉得好多低层次的东西谁都知道，好像天经地义大伙都应该知道似的，然后就不写了，像老子这直接道可道了，就玩玄的了。其实那个东西对于他来说不玄，可是对于后世人来说太玄了。说的层次再低一些的那些东西他已经不屑于说了，他觉得就是在骗稿费，赚名赚虚名骗稿费而已。就像现在那些微信公众号的作者们每天更新，其实就是在骗稿费。那这样吧，那个用这个 JK 的他的这些疑问，我以后我考虑专门讲一下这个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这个课题，但是可能是小范围的讲了，因为那个比较涉及到一些敏感东西，它必不可少会涉及到一些。之所以叫天赋人权，就是说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哪怕在监狱里，他有一个天然的理由，天然的正义感，他要要求这个人权。哪怕是我身为奴隶，我有这个正当性，有这个正义性，叫做理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理直才能气壮，就是这个道理。徐杰，这个不用做，因为我可以单独的讲一课，我争取别占用大家太长时间啊，也在一小时之内，或者是40多分钟吧，把它讲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享有人权？欧洲人、北欧人、西欧人他们享有人权，是因为他们2000多年来始终在圣经里边就知道这一点。神之下，人人平等， 这就是人权。老天造给我的六根五运，这就是人权，这是天赋的。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就能够提出来这种做出来这种事儿，就是因为他这种观念他根深蒂固。而我们中国人认为皇帝是老大啊，天地君亲师，我必须得遵从。你拆我房子，那政府让拆，那有啥办法？是不是？是你这种观点，你没有人权的观点，你没有神之下人人平等这个真理的概念，你更没有老天给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五蕴是你先天的权利，这叫天赋人权。你没有这些观念，那么你只能天地君亲师，天大地大人大王大啊，这就是老子说的那四大，狱中有四大，王者居其一。那怎么办呢？J.K. 刚才说了，你通过博弈啊，通过战斗，好啊，这不就是李自成吗？这不就是朱元璋吗？这不就是刘邦吗？中国历史上这样人少了吗？这种博弈少了吗？每一场战争都比那个欧洲的所谓那个黑死病啊，宗教战争死的人还要多。圣徒的愤怒，自然为人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中国的自然为人立的法在哪儿？他的发票在哪儿？他的白纸黑字在哪儿？谁都可以解释自然呢？道德经不是那么解释的吗？孔子不就是那么解释的吗？董仲舒不就是那么解释的吗？毛泽东不就是那么解释的吗？这个自然，这个自然都说历史是妓女，是强者的玩物，这个自然在中国人手里不也是吗？我说的那些人他们都发现了法，毛泽东的法是马克思给发现的，马克思综合了费尔巴哈这个边沁达芬奇，是不是最科学的？然后老子他发现了自然法，他总结的不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吗？王当然在法下。刚才我讲道德经的时候，大家知道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这王是居其一，王就是道德经里边说那个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是什么？我们看到地上的万物是什么样子的，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不是弱肉强食吗？然后我们再看天，天上是什么？星气吞噬星云，星云啊里边有黑洞啊，互相吞噬，那个星球之间就是互相吞噬，那种引力大的它就捕捉到那个引力小的。月球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个陨石坑啊，环形山呢？它不就是因为它个大，伸手不见五指。就您这个关于台湾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不下五万遍了。没有美国它算个屁呀、啊！你想想美国对它的作用，你再看看它那个宪法，它不就是照抄的美国宪法吗？也就是说基督徒的那种恩赐光照到了台湾吗？只光照到那一点儿，台湾已经进步成这样了，已经把大陆给秒成这样了。你可能还要提日本，日本不更是吗？两颗原子弹直接被美国彻底的给干翻了，是不是？再说韩国，所谓抗美援朝跟谁打的？不就是为了保护韩国吗？美利坚，张军，希腊哲学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介入，让它得一直在西方那么发展下去，它并不见得比中国文明到哪儿去。只有在约翰福音的时候那十几个字给他整合了，因为在那之前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一直到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全都是还是在纠缠在技术层面，他们伦理层面根本就没有解决。只有在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价值和伦理观念。班总啊，我如果真用芬达的话他们就不问了， 啊，这就是这样，人就这样，他们可以说受益匪浅，但是他会用一种敌对的态度来接受这种受益。如果你用请教的态度，他们是不会低头的。我明天晚上受外群的邀请去讲那个中西方的神人关系对比，有可能后天晚上吧，我真得单门的讲一下这个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那种关系。什么是天赋人权？什么是人赋人权？我们现在所脑子里装的一些人权观念，到底哪些是天赋的，哪些是人赋的，哪些是天经地义自然法，没有任何人我们也享有这种权利，哪些是必须得经过民主的手段，民主宪政这个手段来获得。但是我讲那个课的话，我建收费群，只有交费的人才能有资格听，并且禁止分享。苏俄地缘政治对于现代中国它的影响有，但是它不是根本性的。它的根本性就在于共产主义这个理念和中国儒家的天下大同是完全契合的。共产主义的这个无神论和中国儒家的从根上那种无神论，那种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是完全契合的。它符合中国尤其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那种认知水平，所以说才促成了共产党得顶得天下。好了，不讲太多了，留着在收费群里讲了啊，大家晚安。